和你。 一首来自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周五的下午，感谢你就锁定在 MyFM 100.5 Music Friday， 我是 Suki。参与节目互动，分享听歌感受，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一首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ic Friday。 每一步爱的艰辛苦

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Music 40，四十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有音乐无所谓。 来自张馨妍《摇摆 Style》，这里是 My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呢，将在1月15号起每周日晚上登陆湖南卫视。作为芒果台2017年的开年综艺，这档筹备一年之久的良心综艺还没有开播就已经备受关注。那在即将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中呢，宋丹丹带着儿子巴图前来做客。节目中大家讨论了各自小时候的小名儿。哎，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关注一下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蓝心妹一见钟情。

人醒后，只剩镜子听我的白日梦。抓到机会就用力嘶吼，像是没有明天可以活。两边口袋总是空空，但我从没抱怨过。一天又一天，没了你去跳，没有底线的家，没有说不的下，直到这世界最后一天。 40，大家好，我是郭书瑶。 There's a fire burning in my bones. Still believe.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Richard 的一首 Fine Song，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1月8号山东卫视春晚在济南录制完毕，梁静茹倾情加盟，现场清唱了勇气，满满的青春气息。说到新年最想感谢的人，梁静茹说是自己的恩师李宗盛。97年的时候，梁静茹参加了唱歌比赛，获得了李宗盛的青睐，成为滚石唱片的签约艺人，从此开始了唱歌的生涯。接下来来自梁静茹的歌曲《满满的都是爱》，一起来听歌咯。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 FM 100.5。 爱你的一点点，爱很难不被你打败。

一首来自周杰伦《七里香》。杰伦呢，昨天在香港红馆举办了地表最强演唱会，现场呢，他和一位歌迷互动，被歌迷的话感动，当场许诺要请他吃饭。在今天凌晨呢，杰伦就在脸书上抛出了和歌迷吃宵夜的照片。还记得3年前啊，杰伦也曾经贴心的等待手机没电的歌迷回家拿平板来合照，还帮忙遛狗。现在呢，又履行承诺请铁粉吃宵夜。哎，网友们就纷纷留言说，有一种精神叫做周杰伦，我也追了你10多年，也希望有一天和你一起吃个饭。这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吧。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ophie， 安又琪，口红糖。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Music 40， 你最喜欢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张轩妍。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哭， 正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去年12月呢，拉拉徐佳莹发布了全新单曲《是日救星》，被媒体人称为好听到炸裂。在刚过去的16年，无论是她的新歌还是老歌，都不断被大家分享和传唱。《是日救星》呢，也是她即将举办的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这是拉拉继去年全日式演唱会之后的第二次大型巡回歌唱，人气暴涨，活动邀约不断，影视歌曲献唱，巡回演唱会呢是一轮接着一轮，这一切都在她的努力下一一实现。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iss Forty， 我是 Sophie。 林俊杰第几个100天。

这一切都结束。换我钥匙的北方，我觉得再见可以很单纯，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 来自黑壁田馥甄，还是要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25年的乐队生涯，伍佰呢始终把演唱会看作是音乐生涯的头等大事。他开过上千场的演唱会，通过多年的舞台表现积累了丰富的调动经验。其实呢，伍佰不只有现场摇滚的魅力，他的歌词也是一字一句的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今年的4月份呢，伍佰将在上海开展演唱会，上演一场摇滚全经典的全面对决。接下来伍佰夜照亮了夜，马上来听歌咯。 夜色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事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轻刻。

知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低。 一首来自薛之谦演员，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02年的夏天， Kelly 和说唱巨星 Nerdy 搭档演唱了 Dilemma 困境这首歌，在全美电台呢掀起了一阵浪潮，创下近2个月蝉联冠军宝座的记录。这首歌呢更是拿下了当年格莱美最佳 R&B 歌曲奖。马上听到 Dilemma。 And I need you, Nelly, I love you.

去年年底呢，张碧晨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终于正式发行。这张专辑等待了两年多，张碧晨两年的心境也像专辑名称一样，不管多么漫长和黑暗，总能等到早晨来临的时刻。这张专辑呢，在音乐制作上，张碧晨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尽可能都保持着作品的纯真，回归本质，忠于自我。马上听到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情。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Yeah。 那首来自范范范玮琪《那些花儿》。人生角色转变后的范范现在唱起之前的歌曲更加有了人生的感悟。时隔6年的范玮琪将在5月20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全新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这次演唱会是他孕后复出的首次全新歌唱，无论是从整体制作还是细节编曲上都将带来新的惊喜。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周慧相遇太早，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首来自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这里是 MyFM 105.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韩寒新片《乘风破浪》呢，是韩寒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今天电影发布了主题曲《在雨中》，这首歌呢是作曲家刘家昌在1985年创作的，由台湾女歌手尤雅演唱。优美的旋律和体悟人生百态的歌词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在雨中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氛围也非常的契合。这部电影呢将在1月28号，也就是大年初一上映，非常值得期待。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先找回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FM Music 40，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来自罗志祥、杨丞琳、王建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1989年 ，Beyond 返港后参加了电影《黑色迷墙》的配乐工作，并为电影演唱了主题曲。当年呢，他们还推出了一张 EP， 其中《真的爱你》这首歌成为大街小巷大家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当时的 Beyond 发展也更为广泛，音乐的商业色彩也更加浓厚。Beyond 呢，也开始成为人们眼中的偶像乐队。马上听到 Beyond 真的爱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今天上榜曲目是王心凌《爱上了就不得了》，陈天佑作词，班比作曲，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歌曲呢展现了王心凌甜美的嗓音，不同于当下舞曲充斥着电子音色，这首歌呢特别运用了非洲节奏，让王心凌展露小性感，散发着别样的魅力。马上听到王心凌《爱上了就不得了》。 M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要你

圈圈如一条鱼，鱼游来游去游到哪里，我难过你为我伤心，绿花筒变成了乌云，数到三十正下起 5. Music 40 starts now. 就这

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一首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苏萍。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今晚即将播出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梦想的声音巅峰歌会，张靓颖呢也将作为惊喜导师现场助阵。今晚张惠妹用一首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瞬间点燃全场，让导师们都忍不住随之起舞，萧敬腾、陈羽凡更是直接站上了评委席。接下来同样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曲《我可以抱你吗》。 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湿透。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usic 40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萍。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光良离开滚石之后推出的歌曲。光良呢整理出道以来的作品，用感恩的心情创作了《约定》这首歌，被媒体称为是童话的续集。这首歌呢也是为他的巡回演唱会来准备的。

太期望 look at 情节，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 伶俐女，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 look at。 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叫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 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 look at，要保住最大期望 look at， 尴尬亦切忌流汗 look at， 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 look at。 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 Luca， 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品。出道呢将近30年，张信哲发表的各类经典情歌数不胜数，他因此也被冠上了情歌小王子的称号。如今的他虽然已经少有新的作品问世，但是在乐坛的影响力仍然是不容小觑。近几年呢逐渐转战各类音乐节目，仍然是深受观众喜爱。从《我是歌手》到《天籁之战》，可以说每一次亮相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接下来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勇气

像绚丽花火盛放在彼岸。 只有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 不受干扰的四十分钟好音乐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来自张震岳《爱的初体验》，这里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苏品。Billy 呢是大器晚成的美国乡村男歌手 ，Billy 的音乐就是非常舒服，没有拘束的感觉。可能之前呢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曲，但你应该会被接下来这首歌的轻松氛围所感染，无论什么烦恼都一扫而空，非常适合在周五的下午迎接周末的时光听到这首 Billy Don't Eat。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